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又一个礼拜湾区生活一小时啦。咁多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嗱，有一则嘅新闻呢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大湾区嘅咖啡销售呢都几蓬勃啦。内地啦去年啦增加咗超过 4.2 万间嘅呢个咖啡店，超过一成呢都喺广东喎。全国嘅城市嘅咖啡店嘅排行榜入面呢，啊，你估下边个地方入咗全国嘅十大啦。啊，包括就係广州啦、深圳啦、东莞同埋佛山嘅咁样。根据呢个南都大数据研究院啊嘅机构研究调查呢，你唔好以为呢去到大北方啦啲咖啡店嘅数量呢先增加喎。咁啊，当然啦，北方方面都几夸张啊。第一位上海啦，以8085间，哇，8000几间啊，成个上海有嘅咖啡店呢係大幅咁样抛离其他嘅省市㗎。咁但係系啦，增长潜力最多咧就系啊深圳啊，咁啊坐拥咧最多嘅咖啡企业啊，成系深圳咧有10000间嘅咖啡企业喺当中。呢啲嘅企业咧当中有超过一半咧都系近5年之内成立嘅，而且咧仲未啊入到去前10嘅珠海咧，咖啡密度咧就系全国最高。嗱，呢啲都系湾区嘅城市，所以你话啊星期六嘅早上咧，听紧湾区生活一小时嘅你咧，准备啊过关啦，听到阿欧讲下饮咖啡咧，咁如果你话去到前海或者珠海咧，叹翻杯靓嘅咖啡咧。都是觉得正的。我自己呢做这个晨早节目呢通常呢都会饮杯咖啡先的。被自己醒下神嘛。期待大家呢今个早上呢都有一个美好的星期六啦，饮杯靓咖啡开展今日食买玩的体验咯。嗱，转个头呢请今日的嘉宾呢，我哋今日呢就比较喺个文化素养嗰度咧有所提升，包括系咩咧？我哋请个管弦乐嘅领班同我哋去分享一下咧，喺大湾区入边啊，组织呢个管弦乐团啊，究竟嘅难度喺边度咧？而当中又有啲咩难忘事咧？转个头即刻请我哋今日嘅嘉宾出场啦！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咧？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今日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咧，阿欧请嚟今集嘅嘉宾咧就有啊李楠小姐啦。李楠小姐咧亦都系啊创立咗大湾区管弦乐团啊，并且咧担任指挥嘅。你好啊，早晨啊 ，Lance。 早晨啊，你好。 系啊，哇，好温暖嘅一个声线啊吓，令到我哋星期六早上咧，都可以咧有一种咧啊叫做放松耳朵嘅感觉啦。同音乐人啦去倾偈咧，平时我哋都系同啲流行曲嘅乐手啦或者歌手朋友去倾偈啦，但去到咧管弦乐啦吓，或者咧叫做 classical 少少啦，咁啊小弟都少啲去接触嘅，老实亦都唔想去班门弄斧啦。但系咧第一条问题啊嘛，阿 Nancy 先啦，你用音乐做你嘅事业啦，对成立呢个大湾区管弦乐团咧，有咩理想或者抱负啊？不如唔好讲啲咁严肃嘅字眼啦，个目标系乜嘢咧？不如你又倾下偈，同我沟通下好嘛？ 好啊，冇问题。其实你讲。音乐呢两个字呢已经俾大家嘅感觉就係放松啦，鍾意啦，同埋快乐呢几个字眼嘅。所以呢如果问我点解以呢个音乐为事业呢，我当时就两个好 簡單，就是話要音樂可以帶俾大家快樂，同埋你從事呢樣嘢咧，你就覺得咪好多壓力同埋快樂咯。呢個係好重要嘅事。 你自己平時咧，即係做指揮啦，或者喺管弦樂嗰度咧，你會唔會譬如星期六日，譬如 weekend 咁樣，都會好 relax， 你都會睇下人哋啲 show 嘅，或者調翻轉頭就係、是、你都會咧啊喺屋企放啲唔同嘅音樂俾你去舒緩下咁樣，定還是唔係噶？平時你係聽ballad 嘅。聽 rock 嘅咁樣，即係我都想了解一下，喂一個咁 classical 或者即係管弦樂嘅指揮家，你係會聽啲咩音樂噶啦？平時 哦，如果講呢個時間嘅問題咧，其實音樂人 係 喺星期六日係非常忙嘅。 哦，非常忙，點解咧？點解咧？嚇 因為好多 show 咧，你可以睇到嘅嘛，都係星期五六日先會有嘅。咁我哋就會喺呢三日分工啦，係啊，用分工呢個詞啦。所以呢三日對我哋嚟講係工作比較繁忙，反而係平時一至四， 係 我哋就比較輕鬆啲。 哦，係咩？ 係啊， 反而輕鬆啲。咁嗱，一至四輕鬆啲，你又會聽啲咩音樂咧？譬如我自己咧，上到自己架車嗰度咧，就唔聽流行曲嘅，我好中意聽 jazz 嘅。其實，譬如我會開 Lauren Jones 嚟聽，我又覺得好放鬆噶啦。你知香港好鬼塞車噶啦，其實都唔止香港啊。你翻到內地啊，譬如你喺南沙區啊，廣州南沙區啊，又調翻。转头，你喺前海其实都会塞车嘅情况啊，放工、翻学嗰啲时间，所以我觉得爵士乐令到我放松。你咧咩音乐令到你放松啊？或者咩音乐种类或者养分系培育你成长嘅咧 ，Lance 吓？ 如果系成长咧，我觉得就系 classical 嘅嘢咯。所以平时多数时间我都系听古典音乐。呢、這个原因咧有两种，第一咧系。細個就係學呢樣嘢噶嘛，所以都會去聽一下。第二咧，就係而家管弦樂團都需要係不斷係表演古典方面嘅嘢，所以我都會去聽咯。但係因為我而家已經將工作同埋生活 融合埋一齊， 係啦，所以咧我都會有選擇嘅。譬如話，我哋有唔同類型嘅主題。咁我哋就要揾翻嗰啲主題對應嘅歌啦，所以我有呢方面去開始。第二咧就係聽到乜嘢古典嘅音樂，我都會發展到係咪同我下一個主題可以夾埋一齊。所以平時就聽古典音樂多啲，但係。我都会，因为头先讲咗，系啊，但系头先讲咗，我都想音乐同生活系融合到， 系， 所以咧，而家我都会关注生活上边边啲人中意啲咩歌，或者讲呢排又流行咗乜嘢歌曲系我哋大家中意听嘅， 系， 咁有冇嗰啲方法可以将而家最时尚嘅嘢同古典？夾埋一齊，所以咧，其實我平時就係聽古典同埋流行都有嘅。 係內地流唔流行呢？我想問一下，即係譬如將一個 classical 同埋一個 pop music 去結連，即係譬如你係做呢個大灣區嘅管弦樂啊團啦，咁點樣有冇啲內地嘅流行樂手想同你哋做啲 crossover 噶？其實 其實係有嘅，包括係香港都係， 即係 因為而家咧係多元化。就如果流行歌手咧喺台上边真系一个 live band 去伴奏咧，佢哋都觉得有啲闷。 系 咁系咪有啲想提升一下自己嘅水准同埋跨界嗰种音乐之间嘅跨界？所以咧佢哋就想以管弦乐团伴奏，去令到佢哋更加有啲好。 唔同嘅突破啦，或者新鮮嘅感覺。譬如我之前喺，譬如香港管弦樂團，咁可能又會同李克勤啊，或者同其他唔同嘅歌手做啲 crossover 啊咁樣。你聽到啲流行曲嘅編排，中間可能嗰個過橋位啦，即係可能亦都會加入一啲弦樂啦。就算用 synthesizer 扮都好啦，佢都期待有呢一啲元素喺當中咯，啱唔啱啊？ 係，所以我都覺得呢一種形式都幾好。 好啦，嗱，你到呢個位置我停一停先，因為去到啲技術。含量比较高嘅嘢咧，我又停一停啊，因为真系唔好班门老虎。我人生之中最受到 classical 影响咧，得一个月啫。嗰阵时去奥地利嘅维也纳做嘢， 咁就嗰一个月就听得最多㗎啦。或者你感受到去嗰啲维拉纳大学嗰啲，哇，有莫扎特有边个咁样，你又听好多，或者嗰度周街都会有人卖啲 CD 嘅。即係讲緊十几年前喎，我意思係。嘅仲系 CD 嘅年代，咁随住 MP3 嘅一个普及啦，或者串流平台嘅普及，依家又听音乐又唔同咗啦。咁样好啦，嗱，跟返啲问题去问返先，因为我自己都写咗啲问题问你，唔好走太远啦，吓，唔好太跳轨。好啦，咁成立呢个大湾区嘅管弦乐团啦，做指挥同埋乐手拉小提琴之间，你自己鍾意啲咩岗位呢 Lance 吓？ 其实呢，如果你可以做到指挥，喺马里奥识两样以上嘅乐器， 系， 所以其实我细个系学小提琴啦，跟住之后就系钢琴啦，跟住咧其实都有学唱歌嘅，所以咧就 唔怪之你把声咁入咪啦， 多谢。 系我平时都唔系用呢把声嚟做节目嘅，不过好粗鲁，喂，大家好咁样，就唔同。我今日都要温软少少啊吓，对住 Lance， 好，继续， 多谢， 请你多讲少少。 所以咧，其实指挥同头先我讲呢几个。不同的角色是不同的，是非常不同的。我是喜欢做指挥，因为 为什么呢？因为不用整到手指甲不靓咁样，系咪？即系嗱，我纯粹搞下笑啦。其实弦乐的部分都是很多的追求在当中嘅，但指挥咧，我就知道你去 manage 成队嘅管弦乐团咧，其实唔简单。除了真系技巧之外啦，一啲真系一啲 manage 嘅技巧都系当中嘅，我深信喺当中。啱唔啱啊？阿 Lance， 系啊系啊，所以我觉得第一点其实就系唔系好闷咯。如果你系成日都对住一种就一样嘢，你觉得哇？今日又系呢、這个，咁成日之后咧，如果觉得哦冇咩进步，好似就觉得怀疑人生，系咪要拣呢样嘢？ 怀疑人生系嘛？ 所以你要喺生活当中咧系好丰富多彩嘅、 嗯， 所以唔单止系一样嘢，系你嘅生活当中围绕着你、嗯。所以如果做指挥咧又唔同啦。你可以成日同嗰啲歌手一齐玩，同乐手一齐玩，同埋你要去策划唔同类型嘅主题，同埋你喺排练个过程咧，其实就系一个将你所谂嘅嘢系咪都可以发挥出嚟、 嗯， 所以呢个过程咧系非常之好玩嘅。 我又觉得指挥个情感流露咧，有阵时透过自己嘅肢体咧，有机会表达得多啲添。即係大家有陣時睇管弦樂咧，我有啲前輩或者有啲老師咧，都會教我自己欣賞指揮嘅一部分咧，除咗係比較我用呢個字眼其實唔恰當嘅，不過作為收音機嘅聽眾可能會聽得明白少少，比較 energetic 啲即係嗰個表演嘅模式咁樣。咁但係我知道用呢個字眼咧，就用翻喺 classical 或者喺管弦樂嘅界別咁樣講係唔太恰當。但係我令到嘗試令到收音機旁邊嘅聽眾了解緊主持人講啲乜嘢咯。你係咪都咁樣覺得嘅？ 我覺得係。 嗯， 其實。我做指挥咧，被问到最多嘅问题唔系专业性嘅问题，而系需唔需要个指挥喺前面去打呢个拍子咧？ 哦， 所以我每一次听到呢个问题，我都会去解答，就系、是、其实你睇到表演嗰阵时嘅嘢，唔系我哋系最想表达嘅嘢。 嗯， 系可能你觉得哦，我就挥一挥手啦，跟住个个人都可以做到啦。但其实我哋就要将呢个情感同埋节奏，同埋所有嘅嘢都要喺呢个好短嘅，可能系个半钟、两个钟之内都要表达出嚟。 系啊，所以有少少喺个表演模式有少少系 dance， 即系再糅合咗嗰个节奏，即系会有多多少，我真系唔识透过睇电波讲。如果我叻嘅话，我应该做咗古典台噶，所以我都系继续留翻二台嗰度。不过同 Lance 倾偈咧，我都觉得啊，大家叫做喺个人文价值啦，或者个音乐价值咧，啊礼拜六嘅时候过一个合意嘅早上都几好。咁睇下我哋嘅监制可唔可以又帮我哋揾你一首咧，啊有少少卡式啲嘅作品啊吓，配合翻嗱呢个时间咧听只歌吓，最后头咧新闻之后翻嚟咧，我哋湾区生活一小时咧，继续请嚟我哋。嘉宾多讲少少啊！今日嘅嘉宾咧有大湾区管弦乐团啦，兼任指挥啊，亦都系我哋掌舵人啦，阿李楠小姐同我哋多讲少少嘅。唔该晒 Lance， 转个头再同你倾啊！ 好啊，好啊。 OK， 我去谂应该点帮你，定系已经不必多理。若系要谂谂谂天光，抹低啲名堂，咁先好疏理。记住我冇架时光机 ，But it's okay、但系有时间放下嘅，冇入下要多飞。到底需要惊乜 ？End up 都会 end up， 当你识得你 take 翻个 break， 咁要清醒要 wake up。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施政报告宣布调整楼市需求管理措施，目的是希望市场健康发展，楼价不会大上大落，同时让市民了解清晰的政策方向。李家超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以往实施楼市需求管理措施的很多因素今日已经不存在，他认为这些措施不是要永远推行，因此到一个阶段，当很多因素已经改变就要作出改动，而在力度方面就要作出平衡。提到施政報告內提出多項搶人才措施，李家超說全球在搶人才方面的競爭是無情的，每個地方都只會為自己利益爭取。他以乒乓球隊為例，指如果人才不加入自己的球隊，就會加入其他球隊，將來可能就會在場上對壘，因此他希望更多人才登上自己的船，自然就會滑得更快。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解决劏房问题工作组会有序小心处理多年累积的问题，纵然自己非常心急，但由于涉及二十几万住户，不能一蹴即就。李家超指出，初步调研看到部分劏房情况不太差，有住户本身有物业，住在劏房是方便上学和就业，而如果部分劏房低于最低标准是不理想，要想办法分清楚哪些劏房需要处理，但无论如何都要确保劏房住户不会有焦虑，因为每个家庭都要有瓦遮头。至于会否订立有关的劏房租金限制，李家超希望交给工作组处理，强调要充分调研谨慎处理，因为每个决定都会带来新问题。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施政报告提出鼓励生育的措施，希望以政策导向协助有意生育的夫妇。他说生育是个人决定，但希望长远能够改变市民的生育文化。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本港生育率很低，和不少经济发达地方一样，例如新加坡和南韩，而香港的人均寿命长，劳动人口会逐步下降，需要政府供养和协助的人口越来越多，长远对香港发展不太好。 虽然可以用出入境政策吸引年轻人来港，但香港出生的人口土生土长会更有归属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东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风势较大。下周中期天色好转同干燥。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早晨，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大埔康乐园路有坏车阻路，来回方向嘅全线都需要暂时封闭。龙尾排到林锦公路近住乡下埔村。另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比较车多。而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慢线嘅交通意外，同埋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嘅交通意外都系已经清理好，两边交通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通。红隧嘅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卫理苑，漆咸道北过海就去到芜湖街，而去尖沙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方向排到去马会大楼。路面情况，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福亨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也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也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CIBS 人人广播， 科技创新 3.0 之旅， 网络创业家张涛话你知乜嘢系区块链？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佢其实只系一个好大嘅 hard disk， 由世界上好多 N 部嘅电脑去组成一个庞大嘅网络，里面发生咗嘅嘢咧系更改唔到个记录嘅。 CIBS 节目《科技创新 3.0 之旅》，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视听中国，全民探世界，带你玩转全世界，带大家去到肇兴怀集县桥头镇品尝驰名粟米鸡。 我哋啲鸡咧就系红谷杂粮啦，纯放养嘅，米仔嗰啲鸡金黄色金香， 以及由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山羊烹煮而成嘅各类特色名菜。 又唔系好酥啊，但系好味。 冇错， 对羊肉嘅创新令我觉得俾我刻骨铭心。 视听中国，全民探世界，10月29日星期日晚6:30，港台电视3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探世界快讯去到广州嘅老西关拜访孙黑匠人项仲秋，61年嘅时间刻过嘅章咧超过50,000枚啊！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Language Academy 带你周游列国， 主持 Lester 洪少贤， 仲有 Heather 陈如静， 请嚟意大利语顾问 Rosella。 The word cappuccino means hood in Italian, and the ino ending makes it the diminutive. 好得意喎 ，cappuccino 系冇嘅意思。咁如果你喺最尾咧加咗个 ino， 就系将佢变细啦， 缩细， 系啦， 细嘅帽， 冇错啦。 逢星期日晚8:00至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公共广播95年，同你重温经典。 今个星期与你重温嘅系庆祝香港回归活动。 当年咧，因为10周年啦，我想写只歌感谢香港人嘅，唔想写一啲好大嘅，定系五光十色、比较空洞嘅赞美嘅歌词。咁我觉得 香港应该是要感谢香港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凌晨12点至2点，收音机回忆录。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联络明志炫，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新闻之后翻嚟咧，继续湾区生活一小时啊！阿欧今日请嚟嘅嘉宾咧，有啊创立咗大湾区管弦乐团嘅李楠小姐嘅。你好啊 ，Lance。 你好啊。 嗱，头先咧就讲到咧，你系拉小提琴咧都喜欢嘅，不过当然系中意指挥多少少啦，亦都系你今次咁样嘅岗位啦。啊，调翻转头，我想讲下点样啦，一啲年轻人或者年轻嘅音乐人，譬如啊读完 ConU 音乐系嘅，啊想翻到去内地发展或者喺湾区发展，机遇系点样咧？咁啊都交俾你去讲下或者鼓励下一啲年轻人加入呢个 classical 嘅行业，好吗？唔该、 嗯。好啊，其实我都系慢慢做同埋学习，先有一个好符合自己发展的这个经验咯、 嗯、 所以其实讲出来的东西不一定是涉及很多人的，但是都想分享一下、第一呢、大家想问是国内定是在香港 会 比较 是、啊、在内地啊，内地 啊，譬如、香港的年轻人回到去湾区那里，喂，有没有一些、好的音乐学校可以再进修呢？或者调回转头，是不是多些岗位其实都有机会跟内地的乐手去合作呢？内地在个交响乐或者管弦乐那里，是不是都有很大的机遇在当中呢？因为、香港真的即是地少人多，个表演场地真的有所局限的。譬如我们回到内地看一些演出，其实闲闲地都讲紧可以坐到过万人的一些表演场地。 嗯、 但香港你可能来来去都是那几千人的一个表演场地。如果我想不做那么多场底下，又确保一个靓的音响的输出，那大家好追求。我记得自己在文化中心看过一次小交的一个演出，我都觉得啊，啲声可以再好一点。嗱，这个真是纯粹一个买了飞的朋友，我是一个消费者，我的很直率的一个感受。那我知道内地在个器材方面会进步，场地会华美一点，这样这些都很影响个演出者或者表演者输出的一个叫音响的质素。样好了，我讲了很多了，你再多讲少少啦，好唔好咧？ 系啊，喺内地咧，喺场地同埋呢啲资源问题咧，真系好多嘅。 嗯， 所以我哋唔使好似香港去几个团体去争同一个地方， 系 我哋系争唔到噶嘛。 系、啊， 所以咧，如果翻翻喺内地，佢哋大把空间可以俾我哋去，话你过嚟表演啦、嗯。我哋呢个地方要先进， 系有先进， 系啊，要好多好大嘅空间俾你去发展。 啊嗯、 所以呢个系其实系一个内地发展嘅优势。 嗯， 所以我都考虑将来有机会可以带乐团翻翻去到内地去表演嘅。 系 咁，如果系学呢样嘢嘅咧。是香港是一个国际化开放的城市， 嗯， 那你在这里可以见到很多国际化的乐团和乐手， 是啊， 那你可以跟他们一起交流，完了之后呢，就可以带他们一起分分内地去做一个跨界 演出啦， 嗯，是啊是啊，很多不同的组合都可以在内地去表演。 嗯，嗱，头先讲咗好多唔同嘅机遇啦，咁啊又问下啦，即係如果加入咗音乐行业个进修层阶系点呢？嗱，电影嘅界别我熟啲㗎，譬如我哋有北京戏剧学院啊，上海啊，上电北戏啊，定北电上戏啊咁样啦，即係总之有好多唔同嘅演出学习嘅进修层阶，就 單單以灣區嚟計咧，有冇啲好嘅音樂學校？即係譬如啊，我可能我真係音樂系畢業，咁我仲想再進修喎，喺個弦樂或者啊點樣可以中樂西用、西樂中用？嗱，呢個係一個好流行嘅術語嚟嘅，點樣可以將中樂加入管弦樂嘅元素，去大家可以做一個 crossover 嘅一個互補不足咧，或者可以做到一個協同效應咧？我絕對相信係咁嘅。中樂我學過少少啦，佢有啲音節或者一啲音調咧，又唔係西樂弦樂可以補足得到嘅。但西樂嘅弦樂咧，同中樂嘅弦樂咧，有啲精緻度或者嘅音調好似又相對偏高啲，咁點樣取個平衡咧？我估咧 ，Lance 咧，你就慢慢往後好想喺呢啲領域嗰度再發展，再加埋 AI 啦。我哋有依個人工智能，點樣可以調和喺當中咧？或者加入咗人工智能嘅元素，哇！我哋嘅音樂嘅範圍咧，真係好寬好廣啊！未來係嘛？ 係、首先，如果你講到喺內地係咪有一個音樂學院，或者係地方可以進修？咁我哋就講係九大音樂學院啦。 請講，請講，係我都想學下嘢。 北京、上海同埋幾個城市都係每一個城市都有一個音樂學院嘅。咁、你就可以揀其中一個城市你中意噶啦，過去去進修啦。跟住咧，而家好多城市咧都有佢哋自己嘅管樂團。所以咧，你都可以去同佢哋联络，同埋去实习，同埋去交流。咁每一个城市就变成有自己嘅文化同埋特点咯。所以喺呢个过程咧，你要可以学到音乐以外嘅文化，或者系中国文化嗰啲嘢咯。所以就可以同古典、同流行、同西方、中方嘅一种学习。 公主若太挤，房屋供应问题，无人愿揭穿感情已逝。为何在你心分不到一个位？我占地其实已是相当细，留住你一个。 又问一下 Lance 啊，你头先又讲咗湾区入边啦，学音乐咧都系机会处处，或者内地啦学音乐咧都系机会处处。你自己咧，即系咪都喺个音乐道路上边有啲伯乐啊，或者恩师去栽培你？而好嘅方面，我哋讲下啦。啊，有阵时咧，音乐人或者创作人啦，系会有少少沉溺喺一种比较 sad 啲嘅情绪，即系我哋都会有种思潮起伏嘅，偶尔觉得啊自己嗰个演出唔好，嗱唔好咧，唔系单单系人哋嘅评价， 是自己俾自己 set 个 target 太高分了、你自己唔放过自己啊！即系有时都会转咗死胡同就是、啊，好似自己都唔系好适合音乐啊，或者classical 啊，不如放弃啦，不如净系做 education 嘅工作啦，即系做教育工作都得噶嘛，即系自己唔去到音乐嘅最前线，我做个大湾区乐团嘅指挥，你可以 lay back 啲，我翻翻学院教书咯，你自己。是有没有这些樽颈的调回转头我都想听一下你的音乐道路的心路历程。 是这个我觉得很重要。有些时候呢我们揀一样东西是过程很重要。有些时候呢是结果很重要。但是你就要去平衡还有你揀一个你真的觉得重要的事咯。但我觉得第一我去揀结果是什么结果是我想要的。那我这一生可能都会以音乐为主导去生活啦去工作。所以这个是我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呢你要一年 你几时开始立志是以音乐作为你的终生的 career 的。即是我们现在成日讲 slash 啊、即是你都会识啲朋友大家都好年轻。即是你都识啲朋友是啊他可能是一个管弦乐的、高手来的。但与此同时他是可能一个网球的专业的教练来的。我们现在是可以好多样性的嘛。咁当你去断定咗你啊，音乐就系你嘅终身事业，即系等于我都觉得啊，做电台都系我嘅终身事业。但系我自己都有一个片刻就系、是、啊，不如我做下文字媒体啊，或者我去翻报新闻做主播，我都有呢一下嘅。其实、我依一刻，我早两日啊，唔介意同你讲，好 honest， 我早两日都有个电视台 approach， 哎，不如你去试下 class 啊，即系做下呢 class 啊，做翻报新闻主播。咁我都有啲十五十六啦，如果用广东话嘅说法啫、你点睇呢？ 係咪今日之后呢你就想係咪都想做自费呀、 类似囉係、 因为我都有好多朋友啦做唔同行业嘅。咁你就得闲到同佢倾下偈囉。所以喺每一行呢我知道佢哋嘅辛苦嘅嘢囉同埋每一日的过程都在做什么东西、我自己都会衡量是不是这样东西是我日日做都会喜欢的、 音乐就是对于你来说 对比之下呢我觉得音乐可以多元化还有生活可以很轻松一点、所以我觉得这样东西是我想要的结果而你已经有这个结果了那你的这个过程呢、是不是就知道我几时要快点几时要慢啲、就冇俾自己太多压力。因为以前呢我就好去关注人哋点样评价我。 一定系啊呢、這个一所有音乐人都系啊你每次表演之后你又会问啲 friend, 啊我点啊你觉得我点样啊跟住可能其他你始终你是一个指挥其他团入面嘅人都关注住你嘅表演。你嘅表演亦都好影响整个团的表现。跟住下面的观众的表现是怎样呢为什么今一场的掌声不够上一场我打个譬如、不够上一场的多你自己的脑入面会产生很多 judge, 那些 judge 说应该不够好应该是可以再好一点应该可以点你就很容易拱自己去到那个。我有很多朋友呢都是从事专业的音乐表演的、他们每次出场之前呢都会紧张到胃痛。吃好多止痛药、其实是好唔健康啊。 是啊。 但是我见到 Nancy 就是依家过度咗啦。有一种云淡风轻喺当中。你嘅表演所以我 skip 咗一条问题啊你表演之前会紧张㗎会紧张到瞓唔着觉。可能偶尔会嘅。但一定长时间就唔会囉。啱唔啱啊 是啊是啊。初初嘅时候会囉。因为你冇乜嘢舞台嘅经验囉。所以就担心呢个问题。但是而家呢我就都会调解就是说你这场 show 呢其实没有那么严肃的。其实就是跟观众和乐手呢一个互动 是 一个生活的、一些互动咯。所以如果你带这些感觉去表演的话就不会那么紧张咯。回到刚才说人家怎样评价我是比较 是有一段时间我是好想知道同埋好关注个问题咯。跟住呢就有啲朋友就话啊、哦、你呢场 show 好好喎、哦、你呢个策划都几好乜嘢乜嘢咁样。跟住呢有啲朋友就会关注嘅点系唔同嘅。有啲喺技术方面。有啲系舞台好似一个 LED 上面你 show 出嚟嘅嘢系咪好嘅。 系、哦、 啊。有啲系麦嘅问题。有啲咧， 有啲人中意入去听音响嘅， 系 即系啊！我要连嗰个弦乐或者个短笛嗰啲尖音好准成，或者嗰个气声系，即系每个人 focus 嘅都唔同。你讲得好啱啊，真系。 同埋咧，有啲系关注到嗰啲服装嘅问题。 哦，系咪服装都有问题？ 你条裤唔系黑嘅、哦。咁样，其实咧，我初初嘅时候就唔理解，我话你入去系听音乐。你唔 睇人哋着 呢啲咯， 唔系 fashion show， 系啊，但系身尾咧，我都有其他嘅理解，就系话你呢场 show， 你如果作为一个指挥，可能你关注嘅点系其中一样， 系。 但系你如果作为一个管弦乐团嘅创办人，同埋一个团队嘅leader 咯，你要关注嘅点唔单止一方面。 嗯， 系好多方面啦。呢、這个其实系对于我系一个成长同埋训练。 嗯， 所以我都好多谢嗰啲朋友提出嘅各方面唔同类型嘅问题，其实都帮助我同埋我团可以成长、发挥、发展咯。 系啊，咁我自己好欣赏，成日都讲到哇 ，classical 一定系好贵嘅，听系好唔同嘅。我觉得真系可以将个古典音乐咧普及化咧。是好好的一件事。即是你听得多古典音乐呢，其实个人呢都会即比较 peaceful 啲嘅。我真心觉得虽然有啲乐曲系比较哀怨嘅。是，但我深信如果你喺公园入面做一啲演奏，或者 public area 做一啲演奏，未必会跳船嗰啲，应该都系啲比较雀跃或者比较悠扬嗰啲乐曲。 我哋都会更加主题化。 是 啊，所以表演一啲同 Halloween 有关嘅嘢。是啊，已经表演咗㗎啦。 是啊，因为这个我都觉得，我譬如我好鍾意电影啦，譬如 Tim Burton 咁样啦。咁、其实佢入面嘅乐章 This is Halloween 咁样先算啦。其实都系可以用弦乐去表达得好精彩囉。 是啊，是啊。同埋歌词站我哋都已经快闪过㗎啦。 好 好啊。 其实反应都几好。 好啊，好啊。 是啊。 等我转个头follow 你 IG 先。唔该晒 Lancy 做我今日嘅嘉宾。咁有机会再请你多啲上嚟讲下，或者今次就唔止做指挥家嘅身份，或者乐团领班嘅身份。可能带埋你其他乐手、我哋又上嚟倾下偈。或者下次你哋去完一啲湾区嘅一啲演出之后，又将一啲好嘅经验同我哋去 share， 好嘛、 啊？好啊。 好，多谢 Lancy，thank you， 多谢你，拜拜。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娱乐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纸片，即使一早通通撕碎，若说一句，怀念可纯粹。谁未可容许？谁能放低就放低，就擦洗就割清遗弃？决而不见面，还敢发誓，舍弃断离先高贵。有我准不？陪同彼此青春过，爱到最彻底，一起喧哗过，谁有好取替？ 深刻的你，我放弃。